关于你，视若不屑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南汉高祖刘岩称帝之后，宫中出现一件怪事儿。这一天，皇宫的三清殿里边出现一道白虹，一般不是彩虹吗？今儿这虹是白的，也不知道什么征兆。那会儿人都迷信呢，刘岩很是忧虑啊。有大臣一看溜须拍马的时候到了，写了一篇表示祝贺的赋给献了上来。诗词歌赋之赋，很大功用上都被这帮文人用来拍马了。这属于无志向的文人，但是对钱可不反感，这赋要写好了，皇上一高兴不得赏赐吗？在腹中把白虹说成是上天降下的白龙。刘岩他刚当皇帝啊，皇帝是真龙天子啊，听完大喜，就改年号为白龙元年，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为带龙字的，龙字下面加一贡，改名为刘公。他说自己是龙的化身。过了十几年，这位荒唐的皇帝病了，病重到眼看快不行的时候，有一个翻帮来的大师告诉他说，有预言灭刘者为公，所以您这名字不吉利。刘公一想，是啊，我这病成这样，这难道是不吉利造成的吗？改名吧，舍不得去掉名字里那龙字，为了显示自己的不凡，他采用周易上面一句话，周易上不有一句叫飞龙在天吗？他愣是造出一个字，龙下加天，天上有龙，作为自己的新名字。到现在这汉字就他一人专用，正式定名叫刘演了。如果说皇帝是真龙天子的话，那么这刘演可真是一条毒龙啊。他的性格极其冷酷，最喜欢看手下人用酷刑去审问犯人，一有动刑的时候，他就在这便殿旁边垂下帘子隔帘观望，命令那主审官员把他认为有罪的人带到殿前。他来吩咐殿下设立着各种酷刑啊，什么灌鼻、割舌、肢解、炮制等等啊，对犯人的折磨是令人发指的。有些折磨简直是惨无人道，你比如说把人投入到养着毒蛇的水中，看着人被这毒蛇活活咬死，他把这种水坑称为水狱，监狱之狱。再比如他把人扔进汤锅，再加上日晒，浇上盐醋，这汤锅还不是滚开的，滚开的就烫死了，拿热水烫，拿太阳晒，撒上盐，浇上醋，让这人痛入骨髓，肌肉腐烂，但是还活着，得痛苦很久才能死。这都是这位天子琢磨出的变态的刑法。除此之外，用锤子锯子交替施行，活着大卸八块，好家伙，受刑人是血肉横飞呀，到处都是血腥跟痛苦的呼唤。这皇帝刘演听完是如醉如痴，甚至于流下口水，完完全全是一副丧失人性的模样。南汉的这个皇帝是一个极其变态的皇帝，人性是复杂的。生性冷酷的刘演治理国家也有他的独特一面。当时中原多战乱，北方人认为这岭南是最远的地方，躲避中原的战乱可以往那儿去啊，所以很多人都迁到南汉了。还有一些是唐王朝时候被贬到南方的名臣后代，留在那儿的也不少。 从刘谦、刘隐到刘演这父子三人都用这些优秀的汉人做谋臣。这刘演就因为他善于用人，所以他统治这20多年还真不容易。可这酷刑杀死有多少人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呢。刘演死后，他的儿子刘胜继位做皇帝。这刘胜老瞅着兄弟别扭，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师弟刘洪镐要召进宫中，这会儿已经是半夜了。刘洪镐是刘演第10个儿子，一听说哥哥半夜找他，知道这位皇帝哥哥没安好心呢，这是自己死期将至啊，他请使者稍稍等等，我要参王拜驾，怎么也得洗个澡沐浴更衣呀。实际他没洗澡，安定住了使者，他奔了佛龛前去祷告了。我刘洪镐这一世误生帝王之家，所以今天才会被杀，如果再投人世，望菩萨保佑让我生在平民家里，免遭杀戮啊。然后与家人告别，想到自己跟他们都难免要面临悲惨的结局，这刘洪镐是痛哭流涕。使者等不及了，怎么洗澡洗多半天呢，没完了，频频催促。刘洪镐只有上路，到宫里就被赐死了。这是南汉中宗刘胜害死的第二个兄弟。这哥们弟兄有多少啊？要说这刘演是真能生啊，有19个儿子，除了大儿子二儿子早死之外，第9个儿子也阵亡了，赶到他死的时候还剩16个孩子。刘演死后继位的本来是3子，叫刘坟，但是没过1年，这刘坟就被四弟刘胜给暗杀了。现在第3任皇帝刘胜是刘演第4个儿子。这刘胜当了皇帝就腻歪兄弟多呀，因为师弟刘洪镐提出过要惩办凶手，谁杀了三哥呀，这一句话把4哥惹急了，所以提前先杀了师弟刘洪镐。刘洪镐被赐死之后，刘胜登基正式屠杀算开始了，拉开了序幕。刘胜自己是阴谋杀凶篡位成功的，一琢磨我们这帮弟兄别都跟我一样啊，先下手为强吧。就在杀死刘洪镐的第2年，刘胜派人假装强盗杀了自己的五弟刘洪昌。想当年刘演病重弥留之时，曾经告诉手下呀，说刘坟刘胜虽然排行在前，但都不能胜任接我这个班啊，只有洪昌五儿做事做人像我，我想立他为继承人。大臣反对呀，说应该先立大的，废长立少会引发矛盾，说不定会骨肉相残呢，所以立刘洪昌为继承人这事儿就搁浅了。谁知道这刘坟继位之后仍然出现了师兄篡位的悲剧啊。由于刘洪昌的才能跟德行都在这4哥刘胜之上，大臣们很拥护他，所以这刘胜岌岌可可先把五弟除了，跟着把这些兄弟们找借口或者毒死或者栽赃全都给杀了。兄弟们的家属也都难以逃脱此难，兄弟的一些女儿，那就是刘胜的侄女们，有的长得很漂亮，刘胜倒舍不得杀了，干脆都进后宫吧，安置在嫔妃的行列中，这是典型的乱伦之人呢。刘胜的行为远离了伦理道德，对权力的疯狂追求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，使他变成了一个还不如刘演的禽兽不如的暴君。他的父亲顶多是喜欢酷刑，但是别的方面最起码在治国上还善于用人，这刘胜简直就是一禽兽了。对于臣下百姓，他倒是把他父亲那酷刑那毛病给继承下来，对人施行的殿堂被臣下百姓暗自称为生地狱，那就是活着的地狱啊。刘胜统治的后期，北方的后周越来越强盛，屡次败了南唐，这会儿也开始威胁南汉了。残暴成性的刘胜到这会儿是一筹莫展， 封建社会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并不少见，但像刘胜这样对众多亲手足斩尽杀绝的实在是罕见之极呀、啊！这样的王朝南汉政权怎么能长久啊？南汉政权灭亡了，咱们再说说前蜀。前蜀政权是王建在后梁朱温称帝的时候建立的，国号叫大蜀啊，史称为前蜀。王建做了十多年皇帝，有小儿子继位，这就是前蜀的后主王衍，就两任皇帝啊。这在五代十国时期是经常能够见到啊。王衍做蜀后主，他之所以成为亡国之君，跟一个叫李炎的人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李炎原本是幽州人，在后唐唐庄宗时期奉命前去查看蜀地的虚实啊，这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给他的任务。李炎来到了蜀国，这是北方大国，到这儿来视察来了，受到的接待很热情很隆重。蜀后主王衍先请李炎参观上清道宫，道宫里塑有老子跟唐王朝历代皇帝像，也塑了他的父亲跟他自己的像。这一天王衍备下仪式，举行朝拜跟奉献酒食的仪式，蜀国百姓夹道观看。李炎一看，嚯，蜀国的妇女头上戴的是珍珠翡翠，男子都戴的大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问才知道，蜀人原本是戴小帽子的，因为王衍喜欢戴大帽子出来玩，又怕别人认出来，哎，戴大帽子的那是国主，这不麻烦，万一有人行刺怎么办呢？干脆下令蜀人全部改为戴大帽子，所以改变民俗了。上清宫前的仪式结束之后，王衍又请李炎到彩楼去赴宴，就见富丽堂皇的彩楼前设两座彩亭，里面摆着金银做的锅釜，御厨们拿来食料就在这彩亭里现场烹饪，客人们是边看边吃，这在当时被称作当面厨啊。吃完饭天色已晚，王衍又请这李炎登龙舟观景。感情这彩楼山前有一条水渠直通皇宫，可这龙船就在水渠里缓缓游动，前面无数宫女乘着画船，手举1000多支蜡烛照亮水面为龙舟引路，又有唱歌的又有奏乐的，这声音在渠水上飘荡。到了皇宫是接着喝，一喝喝的天亮这才算歇。此时宫里弥漫浓烈的香气，李炎闻着既不像沉香檀香，又不像兰香麝香，什么味儿这么香啊？王衍都闻惯了，甚至是闻讨厌了。什么味儿啊？一打听，感情是皂荚树的果实用火焚烧发出的香味儿。这一整天的活动，这位蜀后主王衍是存心显示豪华气派，可在李炎眼中看来，这样一个奢侈无度的皇帝怎能让这个蜀国兴旺发达呀？前蜀不足畏惧，可以攻取呀。李炎心中做好了主意打算，第二天就在前蜀的朝堂上，李炎极力夸耀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威风跟功德呀，提到当年李存勖灭朱梁统一中原之后，各地节度使都进京朝见，贡献珍奇表示臣服啊。我家天子有统一全国之大志啊。李炎说这意思啊，是想让这前蜀感觉到畏惧，主动臣服后唐不就完了吗？可是蜀国的大臣听完这番话都感到震惊，唯独这位皇帝前蜀后主王衍呢，听完之后好像没什么反应。当年他的父亲王建收了一个养子，这养子叫王宗寿。王宗寿在旁边听出来李炎话中有话，背着李炎他暗中请求王衍干脆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？王衍没同意，他怕得罪李存勖。退朝之后有大臣劝王衍说，李炎的话中听出李存勖有欺我之心呐，咱们得多加提防， 选择练兵，加强边防，积蓄粮草，整修战船，严阵以待啊。王衍摆摆手，用不着。他接着奢斥，大伙不明白，这位前蜀国的皇帝王衍，既不杀猖狂的使者以树威，又不做积极防备以防不测，他要干嘛呀？就这样，李严轻轻松松地玩了一阵子，回国交差了。临行前，他想用自己带来的马匹换一些珍宝，这也是唐庄宗李存勖给他的任务。哪知道王衍这儿有一条法规，禁止绸缎珠宝流入中原，那么一些粗劣的下等的商品，你们乐意买我们可以卖，这称作入草物。所以李严就换了一些粗布，还有200两金子带回去了。回国之后把这情况跟李存勖这么一说，唐庄宗大怒啊，王衍能保证他自己不成为入草人吗？给我送这点破东西，我看他这人也不怎么样啊。李严趁机为李存勖分析啊，王衍堕落放纵，亲近小人，官员们只知谄媚拍马，贪赃枉法，君臣上下是交涉淫逸，现在只要咱们大军一到，蜀国必定土崩瓦解。这一番话坚定了李存勖伐蜀的决心。第二年9月，后唐出兵攻蜀，艰险的蜀道并没能帮助王衍挽留住蜀国的命运。正像李严预料的那样，远征军从出发到攻克成都就用了70天。前蜀投降的那天，在事先进入成都的李严陪同下，前蜀后主王衍身穿白衣，口衔碧玉，手牵绵羊，脖拴草绳，他是认头当俘虏了。文武百官穿丧服，光着脚抬着空棺材，哭泣嚎叫，听候处置。往日那交涉淫逸的威风气派是荡然无存。李存勖原先答应不杀王衍，但是他并没有履行诺言呢。926年，王衍被杀，死的时候只有28岁，前蜀后主跟他的前蜀政权一同终结。说罢前蜀，咱们再说说后蜀政权。后蜀国的开国君主叫孟知祥，这孟知祥跟中原大国的李克用有亲情关系。什么亲戚啊？孟知祥的媳妇是李克用的弟妹，也就是说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堂姐妹，所以孟知祥跟后唐庄宗李存勖很亲近，曾经把那位后唐的大功臣、获得铁券的郭崇韬郭大人作为知己。郭崇韬之所以被李存勖重用，也有孟知祥的推荐。后来李存勖派郭崇韬帮助自己的儿子李继吉去讨伐前蜀，临行前郭崇韬对李存勖讲，等臣平定前蜀之后，镇守西川最合适的人就是孟知祥啊。您想，这李存勖跟孟知祥关系不错呀，好吧，就听你的。灭了前蜀之后，真就派孟知祥去接管蜀中。孟知祥就这样由北而南下来到了川中啊，他选任廉洁的官吏，废除不合理的税赋，安顿流亡百姓，恢复生产，蜀中很快安定了下来。可这会儿中原发生变化了，庄宗李存勖、魏王李继吉相继去世，兵变登基的李嗣源成了皇帝，就是那位后唐明宗啊。面对局势突变，孟知祥萌生了在蜀中称霸的念头，既然李嗣源杀了李存勖，我也没必要再听你的号令了。他整顿军队，除骑兵步兵之外，还组建了水军呢。后唐的唐明宗李嗣源最信任的谋臣叫安重海，安重海一看这孟知祥跟东川节度使董璋据守险要，拥有重兵，这干嘛呀？孟知祥本身是李存勖的近亲，现在李存勖死了，他会不会报仇啊？日久生变难以控制，现在就得加以遏制啊，争取把他杀了，排除祸患呢。这时候 主张讨伐前蜀的那位李严大人是自告奋勇去当西川的监军官，我去看着孟知祥，他自以为自己熟知蜀中情况，跟孟知祥又是旧故老朋友了，控制他没问题，朝廷就答应了。李严辞行的时候，他母亲是忧心忡忡啊，孩子，你第一个提出来请朝廷灭蜀，今天再去一定会受到蜀人的报复，人家担心你去干嘛呀。李严是一心想立功，告别母亲，您放心吧，他登城上路了。孟知祥一听说李严要来做监军，十分反感呢。当年庄宗李存勖派宦官去各地做监军，李嗣源即位后认为这些宦官坏了国政，所以就废除监军制。现在咱们你李严又到我这儿当监军，既然没有监军这个职务，你到这儿不就看着我来了吗？你从中捞取好处啊，将来你要夺了蜀中之权，谁敢保证你不称王啊？孟知祥明知李严要来，他必然要备下对策。李严到达成都后，嚯，老朋友见面，这又代表皇帝来的，孟知祥招待得很周到，李严还高兴呢，心想当初我来的时候王衍对我照顾就挺好，只是王衍无退路才要投降，现在有我在这，孟知祥也不敢造反，我们还是老朋友啊。这天他又去见孟知祥，孟知祥早已准备停当，脸色一沉，上一次先帝命你到蜀中来见王衍，结果你回去建议出兵伐蜀，今天又来，我跟蜀中之人俱感不安，各地已废除监军，唯你来监督我是何理也？呀，李严一听这话茬不对呀，一看孟知祥这满脸怒容透着杀机，手下的军士两旁的战堂武士都持剑握刀，心想大祸临头，不由得惊慌失措，连忙跪倒请求宽恕啊。孟知祥一拍桌案，示意至死，众怒难犯，推出，一声令下，军士拥上来把李严当场推出斩首啊。当年王衍投降的时候，曾经把母亲跟妻子托付给李严，而且唐庄宗李存勖也答应王衍不死，结果后来变卦，不光杀了王衍，把他全家都杀了。李严失信呢，你可以保证不杀王衍的家小，但是没有做到，所以蜀中之人没有一个不恨这李严的。另外后唐伐蜀之初曾经宣布减免税赋，可是平蜀之后不但没有减，反而加倍征收，失去了巴蜀人之心呢、啊、所以蜀人早已厌倦了后唐天子的号令和像李严这样的代表，而孟知祥到这儿减免税赋早就收买了人心，李严之死正如他母亲预料的那样是不可更改呀、啊。孟知祥杀死李严后上书朝廷，说李严假传皇上口谕，说是命我进京，让他来接替我的职务，而且擅自允许发给将士优厚奖赏，这是祸乱我的军心，假传圣旨死罪难逃，因而我替陛下将他诛杀了，这实际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。李严不仁，孟知祥这样做也是诚心给他一个冤枉，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台阶，不过这个台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孟知祥杀李严就是对后唐朝廷的挑战，可谁也没想到后唐明宗李嗣源没有怪罪，反而安慰孟知祥是有恃无恐啊，终于在蜀中建国称帝，史称后蜀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是李玉刚， 楼下的水瓶， 有故事的人生，有故事的你，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，

成饺子怎么做都可以、 啊、 团团圆圆吃出不一样的滋味来。 热腾腾的团圆饭，幸福满满的海神大餐，活动马上结束了，最后一天的推荐，您赶快参与进来。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精装礼盒1999元三盒，还有专业的海参泡发杯、4斤半重的驼毛杯免费赠送。 是， 错过今天海参推荐全面结束，赶快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关云知性物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 啊、 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花蕊夫人，一提起花蕊夫人，很多人就会想起亡国师。这两位花蕊夫人都是什么时代的呀？咱们先说第一位吧。第一位花蕊夫人是前蜀的开国之君王建的妃子，娘家姓徐，徐氏夫人生在蜀地。当时他跟姐姐在一起的时候，被这位蜀主王建看中了，姐俩一块进宫，都受的宠爱。这位徐妃的姐姐给王建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就是那前蜀的后主王衍。这王衍由于母亲跟这阿姨的关系，就被立为皇太子了。王衍当上皇帝之后荒淫无度，后来前蜀不是被后唐给灭了吗？花蕊夫人跟王衍一起被杀了。这位花蕊夫人诗写得很好，她描写前蜀朝廷奢侈生活的作品，因为用词华丽典雅，艺术技巧很高，所以在《全唐诗》里留了他8首诗啊，却也因此为这王衍的亡国做了间接的说明。这是第一位花蕊夫人。第二位别号花蕊夫人的也是贵妃，是五代时后蜀的君主孟昶的妃子。这孟昶啊，就那孟知祥的儿子呀。第二位花蕊夫人也生在蜀地呀，前蜀后蜀出了这么两位美人。据说后蜀之主孟昶最初想找美人，说找不着，是闷闷不乐，吃不香睡不踏实。有一位心腹太监就开始奉命给他外边找去，在青城为他物色美女。哎，真找的一位，这位美女体态轻盈，容颜绝世，孟昶一见那活儿就被勾走了，是如获至宝，当即传旨留在宫中，封为惠妃。这位惠妃喜欢芙蓉花跟牡丹花，孟昶真下本，自己是皇帝什么事办不到啊，特地命工匠为这位惠妃夫人修了一座牡丹院，而且下令在城墙上又种满芙蓉花呀。就连寻常百姓家也得奉命家家栽种，每到芙蓉花开时节，蜀国的都城成都城里边是花团锦簇，是争奇斗艳，盐城40里远远近近就跟铺了锦绣一样，所以成都到现在还有一个雅号叫锦城啊。这锦城就跟这芙蓉花有关系。两个蜀国的后主都是非常享乐非常奢侈的人，孟昶也不例外，很懂得享受，而且享受得有点过分了。你就算有钱你分怎么花呀？据史书记载说，连他晚上起夜用的便盆都拿宝石做装饰，精美无比，这得多浪费呀。 他把这位惠妃娘娘也封为花蕊夫人了，跟这位花蕊夫人是日日饮宴，时间一长，山珍海味都吃腻了。花蕊夫人别出心裁，用干净的白羊头以红姜去煮，然后呢煮完了紧紧卷起来腌在酒中，把这白羊头肉经过这么一番炮制，再拿石头压住，让这酒味深入到羊头肉跟羊头骨中，到了日子拿出来切得跟纸一样薄，起名字叫匪羊手啊，又叫酒骨糟。嚯，这对皇帝夫妻吃起来觉得是风味无穷啊。到了公元964年，宋太祖赵匡胤发兵南击，攻打后蜀啊，这样的国家能禁得住打吗？蜀军是不堪一击啊，14万守成都的蜀兵是不战而溃，你这多新鲜，要没人行了，或者打不起行了，根本就没打就撤了。由打北宋出兵开始算，66天后蜀就灭亡了。这蜀后主孟昶想来想去只有投降啊，自己命人把自己捆起来，主动成为北宋阶下囚，花蕊夫人陪着他也成了囚徒，陪着孟昶一起被押解进京。这位花蕊夫人跟头一位徐妃花蕊夫人一样，也会写诗词。在经过夹门关的时候，她在驿站的墙壁上写了一首词。怎么写的呀？出离蜀道新将岁，离恨绵绵。春日如年，马上时时闻杜鹃。3000宫女皆花貌，共斗婵娟。急学朝天，今日谁知是谶言。怎么还有谶言呢？原来啊，当年在成都宫里边，孟昶曾经亲自谱过一首曲子，叫《万里朝天》，让这花蕊夫人练习演唱。好妹儿的，怎么来这么一首《万里朝天》呢？现在千里迢迢告别故都，前往北方，作为人家的囚徒，难道不是万里朝天吗？这不就成了谶语了吗？说的就是这么一个典故。这孟昶啊，别说倒是写个曲子嘛，那还行，可惜把国家治理成这样，自己自成谶语，落入了北宋赵匡胤政权的手中。可当初写这曲子的时候，他一点没走脑子。当时写完大伙怎么理解？以为万里朝天是指着四面八方的人不远万里来朝见他孟昶呢，还以为是吉祥呢。就为了庆贺这首曲子，宫里的妇女竞相都戴高冠，梳高发髻，称为朝天髻，以是庆贺吗？哪知道这万里朝天是反着说的，应验在了如今万里崎岖前往汴梁投奔宋主这件事上。一路上花蕊夫人跟孟昶听到的满耳都是杜鹃的哀鸣，杜鹃那叫声你要细听，有点像不如归去这四个字，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声声杜鹃替的人心神气血呀。据说赵匡胤见着了孟昶之后，特意见了见花蕊夫人。赵匡胤早就听说这花蕊夫人艳绝尘寰，为一睹芳容，特意赏赐孟昶及其全家，知道他们一定会来宫中谢恩。这一见花蕊夫人，赵匡胤是万分喜爱。结果没过一个礼拜，那会儿没一个礼拜这一概念，反正就7-8天吧，孟昶突然暴病而亡。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赵匡胤下毒给毒死的。孟昶的母亲因为这件事儿也绝食而死啊，花蕊夫人活下来了。宋太祖就把这位美人留在宫中侍宴，有时候知道她才华挺高啊，让她即席吟诗，花蕊夫人张嘴就来。这一天又喝酒，让她即席吟诗一首吧。花蕊夫人略一沉思， 君王城上树降旗，妾在深宫哪得知，十四万人齐卸甲，宁无一个是男儿。听得赵匡胤心潮澎湃，这首诗起名叫《树亡国诗》，诗写的悲愤婉转，表达了花蕊夫人这个亡国之女深沉的悲哀。怎么呢？成都不是没人守啊，十四万将士一仗都没打，一块儿溃逃，难道说这里边哪一个算得上男儿丈夫吗？一开始君王令下，成都城头竖起了大旗，我在宫中，我一个女子又怎知城外是这一番景致啊。花蕊夫人终于被宋太祖纳入后宫，封为贵妃了，但是她依然怀念的是前夫孟昶，所以就把孟昶的画像供奉在内宫，骗着宋太祖不能说是自己前夫的画像，我天天晚上睡不着，我想念他，那活得了吗？宋太祖问，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是张仙送子图，把她丈夫封为张仙了。据说后人盛行供奉张仙送子图，这习俗就是从花蕊夫人这儿给流传下来的。前后蜀的这两位美人结局都是悲哀的。那么那位吴越王钱镠怎么样啊？钱镠作为吴越之主，在五代十国时期也是传奇人物。钱镠出身于农家，五代十国时期啊，有很多君王出身并不高贵，钱镠就这样，他别看生活在农家，最讨厌下地干活，想挣点来钱快的买卖。什么买卖啊？贩私盐吧。贩私盐朝廷是不允许的，后来他在黄巢起义中发迹了。到唐朝末年，这钱镠已经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、镇东节度使，管辖13个州，手下精兵拥有3万。在自己起家创业的过程中，钱镠是严于律己，据说他行军打仗的时候睡觉都很少，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不睡龙啊，根本就不困。实在要困极了呢，那就枕着一个小圆木头小睡那一会儿，稍有动静他就惊醒，所以人们把他睡觉那小圆枕比作警枕，好越睡越惊醒。功成名就之后，钱镠也像一个一般的得志之人一样开始享受，他在自己的家乡是大兴土木，然后坐着豪华的帝王专车，带着大批随从，前呼后拥，衣锦还乡，一劲儿瞎转悠。可没想到他父亲钱宽一见他来，赶忙就躲。钱镠纳闷啊，儿子风光了，老子得高兴啊，我现在前呼后拥的，你怎么见我还躲呀？他纳闷，告手下人别跟着，我自个儿出去溜达溜达。自己没敢坐车，走着道徒步去找他爹。见面之后他就问，这父亲怎么避而不见呢？钱宽一听，看看左右没别人，嘿，儿啊，咱家世世代代是种田的，从来没有人能显赫到你这一步，你现在身为13州之主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三面受敌，这样与人争权夺利，我怕你这么一回来认祖归宗，再给咱们家里人带来祸害，所以你最好别说我是你爹，也别提你是我儿子，咱们装不认得得了。钱镠一听是又难过又震动，他知道父亲不认儿子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这番话实际是父亲对他的提醒。钱宽别看是一个农家父亲，但是他居安思危，想的比儿子钱镠远得多呀。他告诉钱镠，不能过于的享受君王的荣耀，要知道危险时刻存在。尽管钱宽这么提醒，但是这钱镠啊，听完就忘了。他特别喜欢建造一些宏伟壮丽的房舍，晚年 钱镠不是自称吴越国的国王了吗？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宫殿，既然是宫殿，就得有排场啊。所以这宫殿被装饰的是富丽堂皇，大有王者气派。他的子侄们个个是衣冠楚楚，服饰鲜亮，他到哪这帮人就跟到哪。哎，钱镠觉得这叫心满意足，当地人俗称他为海龙王。怎么叫海龙王？都城不在杭州吗？经常看海潮啊，钱镠对这样的外号倒也乐于接受。但是钱镠虽然享受，倒不能说他是一个昏庸之主，治理国家方面还是有点作为的，尤其是治水为人传颂。海龙王这叫法跟这治水多少也有点联系。钱塘江的潮水年年要侵袭杭州城，钱镠决定修筑瀚海石塘。在公元910年，这个巨大的治水工程正式开工了。杭州城外由打六合塔起到艮山门一带都筑起了石塘。石塘啊，拿石头垒起来的存水池啊，防止潮水侵袭。这工程刚开始的时候，由于潮水太大，江涛汹涌，难以进行啊。这时候钱镠突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，吩咐手下赶快准备，我要设潮。大伙听什么设潮？拿剑呢？让准备就准备吧。他命人用竹子做了3000支特型的剑，用锻造过的好铁来做这剑尖，用鸟的羽毛加以装饰，然后选了500名百发百中的弓箭手，3000支箭，每人给6支，让他们面对汹涌而来的潮头是一字排开，敢等这潮水扑过来的时候，潮声震天，气势宏伟，两岸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过来观看呐。潮头涌来，500名弓箭手同时射箭，乱射嘛，哪行，一人就6支，一次射1支，500人一块射，那就叫500支啊。唰的一下，箭如潮水一般呢。别说潮水是排山倒海的涌过来，箭射完一发之后就等着这潮水往后退了。大伙一看，头一发500支箭射出去，这潮水还往前涌呢，等着呀，得等着钱镠下令啊。准备第二支箭，任寇天贤又等上了，歘，第二批箭还又出来了，一直射到第5支的时候，您说怪不怪，这第5支箭刚刚射出去落入潮水中，唰，翻波涌浪的潮水退回去了，两岸霎时间是欢声如雷啊。早已准备好的工匠们抓紧时间，咱们得赶快施工啊，别一会儿潮水再回来啊。把装有巨石的大笼子一个一个都沉到水里，这些竹笼那都好几十吨重啊，大伙一块往下推啊，然后再用又长又粗的大木头横向把这竹笼串起来固定住，筑成石塘，还打下了几排木桩。就这样，潮水不再侵涌，沙土慢慢淤积，河岸慢慢的就牢固了。据说钱镠把捡回来的那些箭就埋在了射箭止潮这地方，立了一个铁塔作为纪念，那地方就叫铁撞浦啊。那位说射潮这事儿是有科学依据吗？射箭能射退潮水吗？当然不能啊，钱镠不过是让人算准了退潮的时间跟方向，然后用射潮来显示他的帝王威风。但是吴越百姓用他们自己的智慧跟劳动，却战胜了江潮的侵扰，捍卫了自己的家园，这的的确确是民众的智慧，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啊。到公元960年的时候，北宋正式建国了。这时候的江南吴越小国，谁是国王啊？是钱镠的后人钱俶。钱俶就是那位吴越国的忠义王。因为国家弱小，为保证王位，他只有竭尽全国13个州的物力财力去讨好日益强盛的 赵宋政权的欢心。据史书记载，钱俶一次给中原朝廷送去的贡品那就多了去了，龙凤鲑鱼仙人鳖山宝树通西带，这些都是稀世珍宝，那金银玳瑁都是上千上万件的送，至于水晶玛瑙啊，那也是四千四千个给，三尺五寸高的珊瑚树一批送十个，这哪划了来的。至于什么金银陶器那就不好数了，绫罗绸缎那账本都不够记的了，这些还只是上供给皇帝的，满朝文武百官每人都有礼物，人人有份儿。没想到宋朝的皇帝得的这些贡品却说出这样一番话，他送的原本都是朕的东西，何必记在他的名下呀？五岳小国既要上供，国王官吏自己又要享受，所以老百姓要交的田赋租税自然是越来越多呀。据说连那鸡蛋打那鱼，鱼产卵鸡生蛋，这都有税，你想那老百姓活得得多苦啊。公元978年，也就是北宋太平兴国三年，钱俶正式献土归宋，受不了这个罪了，赶快投降得了。他离开了吴越的都城，来到了宋都汴梁。这离开了杭州奔汴梁去，这是告别故国呀。吴越王手下有一个御史叫江景房，一起跟着他入朝。宋朝在讨平各个割据政权之后，对老百姓的田赋租税都要按照原先地方的惯例去办，所以就要需要以前的文档记录，哪儿的文件什么图籍都得给人保留好作为依据。钱俶这是去投降，自然也不例外了。这样江景房就负责得把这吴越的档案文件都给整理好，带到宋国的都城去献给宋朝的主人。临行前他再三考虑，难道让老百姓再这样受苦吗？渡河北上的时候，江景房暗自叹息呀，我国百姓受苛刻繁重的田赋租税之苦已经很久了，我若把这些图籍文件都交上去，宋朝的官员仍以此为依据，按旧日的标准来征收，那吴越民众苦难就没有尽头了。想着想着眼泪都下来了，这是一个忧心忧国深爱百姓的父母官呢。如果历朝历代竟多一些这样的官员，为百姓的事情能够吃不好睡不安暗自神伤，那不是百姓的福分又是什么呢？江景房早想明白了，国家已经不存在了，自己死活无关紧要，宁可死了也不能再让百姓接着受罪。这些年来江景房没好意思直接说呀，怎么跟谁讲啊，讲出去就得掉脑袋，这倒是小事，关键是对君主不忠，犯上的话他不敢明提，但他明白，心想你钱俶你收的钱还少啊，老百姓都被你刮了地皮掘地三尺了，我怎能不替百姓想。对，想到这儿，江景房暗下决心，我假装来一个事故，我要把这些文件档案统统都扔那江里就得了，到了京城之前我让这些所有的东西都随波逐流而去。就这样过江时候假装翻了船，都嘱咐人安排好了，这一大船档案全都随水而逝啊。宋朝的皇帝在见着了吴越君臣之后是大发雷霆啊，好悬就把这江景房给杀了，众人求情江景房才逃过一死啊。宋朝重新审定吴越的田税，给当地的老百姓减轻了负担。就在吴越百姓额首称庆的时候，北宋政权加快了他统一天下的步伐。

要是林姑娘不知又哭得怎么样呢，得赔多少个不是才算完。宝玉说，人家林姑娘从来没说过这些混账话，要不我早跟她生分了。湘云点点头，是啊，原来这些是混账话呀。哪知道屋里说话，窗外有人听，谁呀？林黛玉。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儿，她想宝玉一定说那个金麒麟的事儿，别再弄出个什么麒麟玉石之说。想到这儿，她悄悄来到怡红院，到了窗下，正赶上里边说那仕途上的事儿。贾宝玉说道，林姑娘从来没说过这样混账的话。黛玉听了，这是又惊又喜，喜的是自己眼力高明，没认错人。惊的是他在人前夸奖我，竟不避嫌。你成为我的知己，我就是你的知己，既生于何生亮，何必偏偏又生出个宝钗来。他又想起自己父母双亡，虽想同宝玉结为连理，却无人为自己操持做主，眼见得自己精神恍惚，亦落下了虚劳之症。虽然同宝玉互为知己，可自身红颜薄命，也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呢。越想越伤心，不由得热泪盈眶，泪水如珍珠般滚落下来。他转身往回走，这是宝玉穿好衣服出了门，一抬头见黛玉在前边，好像在擦眼泪，急忙赶上去，妹妹你上哪去了，怎么又哭了啊？黛玉止住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勉强笑着说，啊，我哪哭了，瞧眼泪还没擦干呢。他抬手要替他擦泪水，黛玉连忙后退几步，别动手动脚的，小心让人看见。妹妹你不要难过，你呀就放心吧。 这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，我不明白你这话。 好妹妹，你别骗我了，你要是真不明白我的话，我素日的心就白费了，就连你待我的心意也辜负了。 哎，这都是你对我总不放心才弄了一身病，但凡宽慰些，这病也不会一天重死一天。 说到这儿，他一把拉住了黛玉。好妹妹，你别看我跟那些女孩经常在一起，但是我的心只有你，我的心事从来不敢说，今儿个我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甘心。我也是为你弄得茶不思饭不想，精神恍惚，我在睡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只等你的病好了我才能好。但愿老祖宗能给我们做主啊。林黛玉听了这番话，不亚如石破天惊，柔肠百转，又好像吃了八副顺气丸那么顺溜，又惊又喜又羞，不觉得两片红云飞上双颊，又好像怀里揣个小兔子啊，蹦蹦蹦一个劲儿跳，一时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可是面对知己却半个字儿又说不出来，只杏眼含情，粉面生春，望着宝玉。宝玉呢，心里更是千头万绪，百感交加，也是动情的望着黛玉，四目相对，两颗心就像南北极的磁铁一样吸在一起。好半天，黛玉激动地流出热泪，又羞怯怯地回身要走，宝玉急忙拦住，好妹妹，你等等，我再说一句。黛玉擦擦泪水，一面把宝玉的手推开，哎，你就不用说了，你要说什么，也是我要说的。